今宵的容颜，悲莫悲喜身别离，而在他年在无法预知的重逢里，我将

从来曾离去，生生不息，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，慢慢流 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是梦，是

接下来听到李健的《日落之前》，这首歌名呢是因为他看了电影《日落之前》，觉得人生呢在世只要还活着，一切都不会太迟。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，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，当你出现在我身，却开始多愁善感，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。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，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， 之前呢，灵感来自于一个婚礼，李健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，这新郎新娘双方都不是初婚，这也让李健发现了，其实再婚呢，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。很多人的第一段婚姻呢，都不一定是合理的，因为人的阶段状态不一样，可能要经过一番的波折之后呢，才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对的人吧。而很多人会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对一些纯情的事物呢，可能会熟视无睹，但是呢，当真正属于你的人来临的时候，那种初恋般的心态呢，可能又会被带了回来，就像回到叶蓓唱的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。 肩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一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是锁上了门，在蓦然相问。那夜已不停有婴儿啼哭，为未知前生作伴。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。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

有人事事照顾，有人任他荒芜，情愿的时间尝试在深夜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，只有自己决定远离的一切。不论任何季节，任凭花开花谢，都只在于你自己的感觉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，只有自己见过远离的一切。有人事事照顾，有人任他荒芜，情愿的时间尝试在深夜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，只有自己决定远离的一切。不论任何季节，任凭花开花谢，都只在于你自己的感觉。 江的秘密花园，这是当年呢他跟他的同门师兄毛宁邀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词呢是来自于他，而这首歌的曲呢是来自于黄征，编曲是郭亮，很出色的配器啊，再加上到位的演唱，也是构成了一首极具特色的作品了。继续来听到徐怀钰的《纷飞》，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00年推出的专辑《Love》当中。 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，眼角不留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太依恋，才放你去自由飞，瞬间爱决定在今年。雨纷飞，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吹吹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， 徐怀钰也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火了，但是这些年呢也陆陆续续的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舞台上面，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他要复出，可是也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动作啊。那最近呢终于是看到他的新的音乐作品了，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我还是那个我，而且还将举办公益的演唱会，正式宣告呢回归音乐的舞台。那不知道这一条复出的道路他能否像当初一样走得顺利呢，反正祝福他了。再来听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。 有一天我翻开旧旧的相簿，上面写着给最心爱的宝物，里面有我穿幼稚园的制服，还有一张是我妈妈的笑容。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，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，我放下相簿都靠着窗户，看着天空视线变模糊。 同一个韩国馆， 喜欢你妈妈 的气球， 在你口中飘散，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。 小时候梦碰到我现在的我，

在哪里，这是当时横扫亚洲很多地方的偶像剧《再见萤火虫》的主题曲，是在十几年前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吧，应该也是袁耀发的成名曲了，也是很多一夜成名的歌手如马天宇、魏晨、萧敬腾等等当年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表演的曲目。而这些歌手现在呢都是在歌坛占有一定的位置啊，可是这位袁耀发原唱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。好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，来到这一首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江美琪，来听到这一首悄悄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你贴近我的耳朵想说些什么，我越是躲越不懂，你贴近我的耳朵想说些什么，我越是想越是错，忧愁它越包围我，不要随便说说才美的承诺，怕只是一瞬间都变成坚强的